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愁。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 只因此生此情有

想轻轻触过你的面庞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，谁放我真的一无所有，心中怨恨难道要继续吧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有，多少凄酸亦是得多，多少尖酸的话亦都听过，亲爱的你是否真心，给我一点心里暖的爱意，空虚的心里映着多少的畏惧，当初的美梦也离开，难道要继续不断逃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，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 谁又让我这一世只

分开那一天，而后来故事的演播会怎么演变，秘密就这样埋葬到这一天。泪已流满脸，阳光都闻到爱的弧线，我闭上楚楚可怜，我没有埋怨，蹉跎的只是一些时间，你写的字字一脸，我看到心都沦陷，爱没有辜负那天。 他的微笑那么神秘，那么

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营养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轻旅行，慢生活，烟花三月下江南，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，全国400家连锁客栈，400-156-1616。 乐车帮，乐车帮，乐车帮 APP 全新服务上线了，原厂维修，钣金喷漆，清洗养护， 4S 店维修保养，总价低至68折，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双眼动人，笑声更迷人，愿再我轻抚你那可爱面容，挽手说梦话，像昨天你共我 花一开满就像的玩笑，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爱的警告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。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由国家文物局、北京市人民政府、中国博物馆协会以及北京市文物局承办的2017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正式召开。在发布会中透露，北京的97家博物馆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将会免费开放。再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。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官方网站消息，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居民使用互联网共享单车的现状，北京市统计局采用了拦截式的问卷调查方式，对于本市16个区16到65周岁的1000名城乡居民开展了共享单车使用及满意度的专项调查。在被访的1000人当中，有794人使用过共享单车，占比达到了79.4%。分年龄层段来看，年龄越轻，使用过共享单车的比例就越高。16到20周岁的人群使用共享单车的比例为最高，达到了93.5%，总体的满意度甚至超过了90%。来关注交通方面，早晚高峰开启拥堵模式的亦庄开发区将会利用有轨电车进行环堵。从施工方北京建工集团了解到，本市的第一条 PPP 模式的有轨电车线路亦庄 T1 线目前已经全线的进场施工，预计将在明年进行运营。

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又到了一年毕业季，不少的准毕业生呢是一边在忙论文，一边忙实习或者是找工作。那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，在众多的转变和适应当中，思维模式的转变其实才是根本。但是有不少的实习生在步入工作之前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从学校步入社会，毕业生初入职场，工作经验可以缺乏，但是思维模式一定要走在前面。到底如何才能适应从学校步入职场的思维模式呢？在这里周周也给你几点建议。第一点，就是要明确定位。实习意味着你要脱离学校的环境，而实习生呢，不仅要有足够的体力，同时还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来逐渐的适应职场。所以在毕业的前几个月的实习呢，就要以职场人的规格来严格的要求自己。第二点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做到多任务的处理，学会在多个任务的处理当中直接转换，通过集中精力、过滤信息以及劳逸结合等等这样的综合方法，建立起新的行为模式，以帮助我们走出多任务处理的困境，让自己尽快的适应在社会当中处事的能力。第三点，就是职业人的本分了。每一个公司呢都有自己既定的规章制度，那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下呢，一定要完成自己责任内的工作，这也是职业人的本分，更是维持整个团队合理运行的基本条件。同时在工作的选择上，同样有一些建议要给你，希望你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，可以稍微的挑剔一些。当然我们这里所谓的挑剔呢，肯定是有含义的，初入职场第一份工作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个人的职业素养，所以需要你慎重的去选择。如果经济压力不是特别的大，最好是在抉择之前呢，尽可能的去多了解目标企业以及相关行业的情况。除了选择行业之外，平台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选择一份工作要考虑的因素特别多，包括平台、薪水、晋升机会以及公司的距离等等。初入职场，个人的经验积累以及能力的培养固然是很重要的，而一个好的平台同样也是个人职业生涯起步的助推器。对于即将毕业走入社会的大学生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的拥有职场思维，去迎接新的职场挑战。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，落在过去，飘向未来，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。曾经沧海无限感慨，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。让青春去，让梦秋来，让你离开。谁不会忘？一切都是为爱，没有遗憾，还有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动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昨天花谢花开，不是梦，不是梦，不是梦。就让往事随风，都随风，都随风，心随你痛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

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立夏过了，兜兜转转进入了夏天。立夏意味着夏天的开始，谢却海棠飞尽絮，困人天气日初长，农民辛勤工作，孩子斗胆称重，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夏天，好像还真的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。那么在这个夏天，你又有什么样的愿望想要实现呢？又有什么样的事情在期待当中呢？ 我想你会明白我的心、哦、 星光灿烂风儿轻，最是寂寞女儿心，告别旧日恋情，把那创伤抚平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我明明白白你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。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